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赠送了礼物，礼物是25号被转交给大会参加者的。